锵锵三人行，今天这个我们是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吧，是吧？这个 什么新闻发布会？ 锵锵三人行就是史无前例的 啊， 要去伦敦了，啊、要去伦敦去为大家哈聊奥运。 哦、你说油麻香港油麻地那间伦敦大酒楼是吧？ 那间你常去， 那间我常去，擦擦包不错。 这次咱们可以到真正的伦敦那边。 哦 那个还不是 真的，凤凰还能给你们这一待遇， 还不是酒店，还不是酒店。啊、我们在伦敦贫民区有一间房子， 是伦敦不是敦伦， 敦伦一下， 对，到那儿去敦伦一下。我们这个，所以说为什么说是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呢？因为还有一个星期，我们才出发， 才出发， 对吧？到下周的这一天，就是我们出发的前夜。我们再来一次新闻发布会， 誓师大会， 对， 誓师大会， 因为这事儿太难得了，得发布好几回 啊！而且呢，这个粉丝不是很多，所以呢是自己给自己送行，你知道吗？到下个星期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说欢送啊，我们就要走了，然后明天 欢送自己， 我们就到了。哎，反正不管怎么说，咱们这个第一次，最近很多媒体已经开始聊奥运了， 对， 我们一直就隐忍不发。 有， 因为房子还没落实。不不不不不，不要庸俗话，不要庸俗话。这个 本来也就是这么说。 没有没有，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这个找话题，是吧？没有有利的话题，我们不会轻易聊这个奥运。 嗯。 所以你看，现在伦敦奥运出来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啊，哎呀，很有意思。首先我得说呀，人家这个美军的这个衣服，哎。我觉得美军为国捐躯啊，我一直就认为很大成分在于他的军服，实在是太帅了。 什么话？ 你看过一个？你看过一个？ 有像你这种人看衣装的人吗？ 哎，你别说，文道，你看过一个电影没有？很多人推荐我看。美国人就是搞爱国主义，就搞这个东西。他就是 什么电影？ 就是说，在伊拉克战争当中，牺牲了这么一个士兵。他这部电影就写这个尸体从伊拉克。是怎么到美国，然后呢专门有一个上校军官 哦，那个纪录片是吧， 是故事片， 哦，故事片叫忘形使者，就是，是吧，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继续 说，就是是个故事片，他一路送这个人的灵柩，这个少校军官送他回他的家乡， 好像有点意 思，然后呢在这个飞机上过安检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人怎么着肃然起敬，你知道吗，这个片子没别的战争场面，全是卖军服，就说这上校包括每天早晨起来，因为表示郑重了，穿上了最漂亮的美军军服，然后呢给这个死去的美军士兵换上的那个军服，最后给他抬棺送葬，那些海军陆战队穿的这个军服，哎，我看了这个电影， 哦，我记得就是，而且到了机场，然后这个机场他运在那个行李那个下面那个地方嘛， 对， 然后一拖出来，然后乘客机场等的一般老百姓都看到了，然后都肃立起敬， 都肃立起敬，就是视死如生嘛，就是每一个地方他这个死去的战友行李下来了，他咔的敬礼，啪的伴随着这个灵柩就走，你知道吗，就是哎，所以我就为什么说，我就想起美国奥运会的这个制服了， 怎么 就是你不知道吗， 你的意思他们这次也要有人牺牲吗， 你就 哎呦，伦敦的恐怖袭击很危险， 被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哎， 他这个 一起头就这么起的， 你看看他们这个走向牺牲的这个制服，谁让他们牺牲的 Made in China， 你这， 哎，这是奥运代表队的， 美国奥运代表队开幕式就穿这个衣服，哎，要我说这是哪个私人赞助商，叫拉夫劳伦， 哦， 拉夫劳伦 太棒了，要我说真棒啊，人家这个美国人这衣服真漂亮， 这是 polo 吗，拉夫劳伦， 没错， 难怪， 哎呦，你再看这个，这更崩溃了，这我天哪，你知道吗， 什么崩溃， 你真得佩服人家美国人， 就是 这有什么漂亮， Ralph Lauren 是美国中产阶级的那种保守趣味， 那也可以做得很好的， Ralph Lauren 他做得很好， 他做得怎么样， 当然这次做得很好， 很好， 有一半应该感谢中国人民，对吧，Made in China，他那个， 这制服都中国做的， 议会这几天都炸了嘛， 吵吵， 就是吵吵嘛，就是说我们美国有600,000个制造业的那个工作空缺啊，你们就还让中国去做呀，然后这个美国奥委会出来很无奈啊，就出来说这个啊，就这个是私人赞助商， 这个美国政府又不给钱 啊， 所有国家的奥委会的那些制服都是国家给钱，就美国它民间化，其实吵什么吵嘛，4年前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也是 Ralph Lauren， 也是 Made in China， 所以我跟你讲，国家就是愤怒了，就是力量弱的表示。 而且其实我觉得不止美国啊，因为包括欧洲，你比如说像欧洲的意大利足球队，他的制服或者是国家队制服好用过好几个设计师，意大利设计师多嘛，有时候是阿玛尼，有时候 Dolce Gabbana， 也都被揭发过那衣服也有一些是在中国做的。其实你去奥运会场，这个100多个国家里面，我看说不定有一半以上他们穿的衣服都是我们中国做的。 世界杯嘛，我去现场看过嘛，不管好多国旗嘛， 国旗也是 中国的，每个国家的国旗都在爱国嘛， 对， 爱来爱去，所有的国旗都是 Made in China 的， 对啊， 对，天下大同啊，全都是什么东莞、深圳什么地方，他们给他们做出来的。 所以 吵什么吵？ 这次这个新华社还为这个事情发表的评论，这次新华社这评论我还是基本同意的。 他 里边还提到一个数字，这次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1/5的国旗都是浙江的一家工厂做的。说难道你们美国全烧了吗？那就是，而且我觉得这次美国确实他是有点什么呢？我就想啊。你说衣服不能中国做，对吧？那你一个问题，你接下来布呢，能也别用中国的了；棉花呢，也别用外国的。你恨不得种棉花的土地呢，劳动的人呢，外劳呢？你这个问题可以一直说下去吗？ 棉花倒是美国的，这个很多这种好棉花都是美国的。我们的这是一个全球的物流供应链嘛？ 哎， 美国棉花来了中国，原材料。然后我们这边有下游商织布，然后最后再缝、再车制什么的。 你说的，哎，你说的很好，跟新华社说的一样，你知道吧？ 哦、是吗？哎呦，我这水平， 人家新华社，哎、我学习、啊，我学习、啊，新华社就是这么说的。说现在在全球化的情况下，都是一个什么比较贸易优势，就是等于哪儿价廉物美，人家就用哪儿的。但是为什么我就老说这个新华社呢？新华社说的对，就是说美国也有了这种极端。爱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可是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度的中国人啊，我倒反过来想，就有的时候啊，我们看了新华社评论，也应该反躬自问，有时候有些情绪、有些误区啊，我们自己的人 也会有 这样的笑话，对不对？你也是太，就是说，这就是说明你， 咱们要是上天的嘛，神九神八的衣服是美国制造的，吵死了。 那我们 但是里边有没有什么原件是有进口的呢？那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整个这个设备里边，你保证一个螺丝钉都没有，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咱们应该不会， 对不对？ 因为那玩意儿，美国 FBI 它或者美国间谍， 他搞一螺丝是塑料的，对不对？ 搞点窃听， 空气爆炸，对吧？ 你记不记得上回我们还讲过嘛？就美国现在还有个更严重的问题嘛？比美军这个奥运代表队的制服，就是美军。所用的军备、 对 武器，包括战斗机、直升机、坦克车里面，其实很多零件都是中国做的。 对， 然后这个让他们非常恐慌。 对，对 那他们不敢跟中国打。 对，不是，他们现在主要问题是说，这也是前阵子美国国会在讨论的。但他们呢，担心的是什么？他们担心的不是中国切断供应，怕的是 质量不好， 就是质量不好、次货、假冒劣品。 哑炮，对对， 所以都是这个美 他们的美军的服装也是，这是他国会的人为了争取民心， 没错， 你知道他们两边都是假，哎呀，我们的失业率怎么怎么，说实在话，这批要是不是 Made in China， 是 Made in England， 就没事了，就没事了， 他就抓住这个情绪，一个假想敌两，因为两党今年选举年，这是小事情，这种事情谁都不愿意失分，佩洛西啊什么全跑出来讲几句话，总结一个道理。凡是愤怒，为爱国主义情绪愤怒，就是国势在往下走的标志。 哎，也不一定，徐老师，有的时候愤怒啊，还不是真愤怒，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愤怒，那没准是国势往上走的标志。你等着我给你解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你看这个选举啊，我现在慢慢咂摸出个这个味儿来，美国人也一样，怪不得有一个美国人跟我讲啊。说美国人90%都是蠢人，他说美国就是10%的精英领着90%的蠢人，他但是美国人讲的话啊，但是我发现呢，真的这要是咱们私下里每个人都会同意，就说这个世界上浑人蠢人的这个比例高得惊人，可是你这嘛，他永远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学会对他们说话，要不就是蠢人呢，他就是喜欢听简单的理由， 简单的话，你看台湾选举，包括最近香港闹出来，就是你把理由归结为简单的，这是他们容易喜欢听的。比方说，美国现在为什么不行？都是中国抢走了我们的工作。你看他现在选举，你说奥巴马是傻子吗？奥巴马那个对手，这都是精英阶层，心里都明白，他们真当了总统，跟中国的关系都是该怎么着怎么着，你发现没有？但是呢，你就看出来了，这就跟这帮老百姓们聊啊，就得这么演呐、啊。就是说，一到大选，哎呦，你包括像衣服这事儿，奥巴马都不敢表态。你知道奥巴马那个发言人说的那叫一个聪明啊，说奥巴马总统知不知道我们这衣服是 made in China 的？说这事儿我没问过奥巴马总统，但是奥巴马总统一直说美国制造的产品质量是很高的。您这个特会聊这个。 不过但是问题是，美国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跟八零年代，因为类似的这种针对一个国家的产品的这种仇恨不满，以前美国出现过，那就上世纪八零年代，针对什么呢？日本货， 日本汽车。 你记得那时候我们电视看都看过很多当年的新闻片吗？就你还记得当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些愤怒的工人阶层砸日本车， 哎， 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们也很愤怒，也很仇恨日本制造，但是我觉得当年仇恨日本制造跟今天仇恨中国制造有一个本质上的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就当时他们仇恨日本制造的后果是他们知耻近乎勇，觉得你得反省啊，为什么做的不如日本？那就是你没做好嘛， 对不对？是竞争能力不够强嘛。那这个东西回过头来的确改善了美国的竞争力。美国汽车当然也不见得后来多少，但起码两千年之后啊，它的销量很多方面还算不错。但是另一方面，现在的情况跟当年截然不一样。现在不是说它的衣服做的不如我们好，做的不如我们便宜，而是它整个产业不见了。它整个产业结构转移掉了，就它整个最基础的制造业几乎是空掉了，在美国。那你比如说，你说做衣服，你说用美国国产，那你去找美国现在还有多少工厂在做衣服？ 很难， 有 很难 很难。 你现在你到美国的商店里去看衣服，你要找到美国制造的衣服。极少极少 极少，太难了。 10%没有，5% 它有 不到。 它要有一些厂商，它会标榜说我们这是美国做的，也是有的。但是那个是等于是特别昂贵的，定价特别高的。 对。 那所以这里面牵涉一个问题，就美国这几年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要不要重新发展制造业。那现在也一直欧美很多国家有这个讲法，因为现在中国货也越来越贵了。那么他们也开始，他们自己也在降低了人工水平，所以他们也在想是不是可以重新发展制造业。 但是你看，这本来是个在商言商的事儿哈，可是你就这个例子，你就可以发现啊，这种极端爱国主义哈是怎么样可以绑架商业选择的。 嗯， 因为这个 Ralph Lauren 这个赞助商啊，我不知道算不算道歉，反正杰子也是自觉理亏啊。就出来就是说这次是来不及了，时间来不及了，但是我们保证啊，这个冬奥会的时候一定穿的是 made in American， 就是一定穿的是美国制造的。所以你知道我看到这个品牌啊和这个政治发生关系啊，我倒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联想。因为那天看一个奥运安保的这个纪录片呢，片头一开始出现的就是希特勒的那一届奥运会， 嗯， 你知道吗？ 三六年， 对，希特勒，就是说这是奥运史上 转折点， 就是希特勒就曾经用奥运作为宣示他这个奥运是不是纳粹神威的一个工具了？ 奥运的政治化， 而且 奥运政治化 也是第一次有传圣火的仪式。 对，而且呢，这事儿有意思了。咱们在香港常去的一个店，就 Hugo Boss 啊，他的创始人。是希特勒最喜欢的裁缝， 嗯， 党卫军，咱们要哎，我就说咱撇开政治不说，小人物啊哈，觉悟低，我一直觉得德军的军装是很牛的， 嗯，但向来都是这 样， 他一直影响到后来中国的服装， 对， 是吗？ 对， 看不出来，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你可以看看，你看这是当年的 Hugo Boss， 1934年。在党卫军的这个德军的这个制服，老实讲是成功的设计，对吧？但是呢，后来就战后啊，这个 Hugo Boss 这个官方网站还是什么的，也表示了这个郑重的道歉， 就是说对二战期间的这种行为啊，表示一定歉意。 问题是二战期间德国有哪家公司没干过这些事儿？ 西门子啊，什么 西门子啊？你说 Volkswagen 那个车的设计理念还是希特勒提出来的呢？ 哎， 对不对？ 但是这是对，不是他道歉，他黑锅 boss 当时道歉说的是他曾经雇佣过那种好像从波兰抢过来劫持过来的工人。啊，来为他的这个劳动。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美国也真的这个抗议也提得莫名其妙。美国国家队的很多成员啊 ，Made in China， 美国的乒乓球队，啊，清一色中国人。美国体操运动员李安娜，那是吴佳妮跟李月九的小孩。 对啊， 就是我们中国两个体坛名将到美国去生个小孩，现在在美国就进入国家队了。他没想到运动员，所以他们其实这个逻辑我觉得真是有点， 对，美国你是什么国家， 他本来就是以这个来立国的。 对啊， 这是他的光荣，就是他一个别的民族的人宣誓成为美国公民，就代表美国出战，拿了金牌就是代表美国，这是他们宣传的一个，这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 不过问题是这是的确是大家说的美国精神，但是美国精神有另一面，尤其这几年呢，我们要了解美国出现一种情绪，就自从他的政治光谱左右分得越来越厉害之后啊，有这么一帮右翼的共和党的里面的，而且是共和党的极右翼，他们这几年老拿什么叫美国什么不叫美国来说事儿，他们很喜欢讨，有点像当年麦卡锡主义一样讨论什么叫非美 America。 比如说他们常常说奥巴马其实不是美国人，他们一天到晚就说奥巴马私底下是个回教徒，奥巴马不在美国生，所以他根本连当美国总统的合法的资格都没有，然后一天到晚说这个不是美国那个不是美国，也就是说美国的确出现了某种的一种危机感，那么使得有帮最保守的右派一天到晚的讨论这个叫美国这个不叫美国， 嗯， 一天到晚在搞这个东西。 我跟你说，我现在 那些右派的共和党人就最喜欢 Ralph Lauren， 你知道他 Ralph Lauren 这个男装的这个 T 恤啊， 嗯， 全世界最有名的两个牌子标志很有意思的，法国最出名 Lacoste 是个鳄鱼， 对， 那这个鳄鱼鱼翼它本来是个很丑的动物，代表了这个男人征服野蛮， 嗯， 美国那个 Polo 啊是一个人在打马球，马球是多么贵族的运动，骑马都没机会骑，有几个人可以打，可是美国中产阶级就向往这么一个打马球的生活，那是英国贵族的一个梦，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现在又把那个马球啊做得很大，你知道最近的 Ralph Lauren 这么大的马， 是这样， 他们没有人做得了，当然要 Made in China， 我们东莞的农民在那里帮他们绣一个英国贵族的梦。 没错，我有一裤衩就是绣的那个马球太大了， 对， 但是你知道非常不好，放洗衣机里一洗啊，它那个绣的给我抽抽起来，抽的 那个得干 洗，内裤都露出来。那叫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说他们再做一套啊来不及了？他们倒是真想再做一套，为什么呢？因为你这就说到这个运动员呢，其实不是正常人。 嗯， 他这个体型啊非常的奇怪，有的人有的项目的运动员上半身极粗壮，再比如说他们说这个击剑运动员啊，他要穿标准的裤子，你看一个大腿撑得倍儿圆，一个大腿像个棍子，你知道他腿粗，一个大腿粗能把裤子给撑起来， 所以就算把伦敦的 Ralph Lauren 总店全部放空了也满足不了 他 们的， 他不可能，他因为这个运动啊真的是 这是量身定做的，都是 量身定做的。所以我刚才看人照片，哎，我觉得中国人要跟外国人学衣服学穿衣服哈，头一个要学的就是合身儿， 看 在他合体，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 看了这是中国队的队服了没有？ 我没看到过， 恒源祥做的，那个上面是红的番茄炒蛋，这是一贯的特点，但是裤子是白的，然后那个红的衣服上面绣了黄的边，绣了黄的边，这个反正你们自己评价吧。同样是番茄炒蛋，西班牙的就跟中国不一样，你去对比一下，这是最 fashion 的服装，意大利的，是 Giorgio Armani 设计的，全黑。 哎呦， 就意大利能让 Giorgio Armani 来设计他们的这个国家的队服，这真是。 但其实法国也不错，法国以前也用过 Lanvin 来做过， 对对对对对 对。 那 Lanvin 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宗一点的，这个 没有这几年不错，这几年 不 错。我们也不烂啊，恒源祥多好，对不对啊？你这真是， 我不是，我恒 袁翔，我在哪儿听过这么一个节奏的发音啊？ 那就那一年的那个就是奥运 吧， 还就是奥运吧，08年奥运那个广告吧。 这个衣服啊，咱们是照着龙袍那感觉来的，你知道吗？所以说就是龙凤呈祥啊， 跟国旗有啊。 对， 这个， 但意大利不是，意大利没有照他的。 可是我想说回，就是你说到的这种。做给运动员做衣服啊，你讲合不合身呢这个问题，其实以前中国也不会说不合身，如果你因为坦白讲以前没有成衣这个东西，中国也一样， 对， 所以你所有人做的穿的衣服都是给你量身定做，只不过以前中国传统服装有一个特点，就包括到了清朝的这种旗袍啊或者长衫，它有个特点，它这个特点就是它其实比较不用那么讲究像西式服装的那种合身吧， 对，这也是它的方便。 对，它一生下来 宽大， 对你任何人穿，其实不会差太远。 慈禧太后的衣服搁哪个女的身上穿都行， 都不会差太远。你知道，我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去伊朗啊、伊拉克那些地方旅行，说都会让你感到很尴尬。为什么？你跟当地人熟，他们其实很友善、很热情，邀你到家里头坐。尤其伊朗比较开放的一个国家。他在外头也许罩得严严实，一回家几个女儿一脱，底下几乎就内衣啊，就当着客人那么就坐在那叫家里没事，要说身材好的不行啊。 哎，我倒是想起有个电影啊，叫什么的，那个 Six and City 拍成电影，他们就是到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在自己屋里就是穿那些世界名牌啊。